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69集。 你这么信任我，是不是特别喜欢我呀？ 吴一舟一口气儿没喘匀，差点让自己的口水给呛死。早知道这女人给点阳光就灿烂，刚刚应该收敛一点儿。 这跟信任没什么关系。 他淡定如常地给自己找补。 我不了解茶楼的情况，给不了什么建设性的意见。 吴样不服，又道： 那暗仓的事情你也挺信任我的呀，也没迁怒我不是吗？ 吴一舟喵速飞快地说： 车祸杀人之罪，不论故意还是过失，都要求危害行为和结果之间具有符合规律的客观联系，也就是说法律上的因果关系。就算你爷爷当初创立暗仓，你是重要的组织成员，先不论你对此事是否知悉，根据经验法则，你们的行为都不会必然导致车祸结果发生，所以不能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因果联系，我自然也没有理由迁怒于你啊。 吴样自讨没趣，只好呵呵干笑两声。 我还是去洗碗吧。 正准备起身，他突然开口： 好吧，我是特别喜欢你，不过应该不是你想的那种。 吴样停下动作，目光疑惑，没太理解他的意思。 虽然你只是把我当只猫，动不动就连亲带抱，随便撩拨，全无顾忌，可我…… 他转过头不再看他，转而小声喵呜。 虽然这么说有点好笑，可是我骨子里还是个男人啊，你总是这么乱来，我会心动的。 我不…… 你先听我说完。但我现在能做什么呢？只能完完全全的被你照顾，给不起回报，担不下责任，牵不着手，抱不住人，寿命有限，就连陪也陪不了你几年。所以 他顿了顿，才继续道： 所以今天这些话你就随便听听，然后就忘了，别再来问了啊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你相处了。 说完了。 他照着猫脑袋就是一巴掌，好笑地看着他： 被法条被傻了吧你啊，喜欢也能分类啊，还猫啊人啊，男的女的，这种那种的，你累不累得慌？ 他把两只空碗落在一起，端着起身准备送去后厨，临走前还不忘回头提醒他一句： 在我这儿呀，不分那些，就只有一种。 喂！ 吴一舟叫住他，略有些犹豫，可最后还是问出了口： 是哪种？ 很多年后，他还记得那天，他转过身来，逆着天窗洒下的晨光，笑着告诉他： 就是，如果我说我喜欢你，那我喜欢的就是你。 仅此一种，也仅此而已。12月24日，平安夜。 我爸爸怎么没来啊？ 放学后，南平市某所私立初中的门口，一辆豪华私家车边上，小男孩穿着质地考究的柔软黑色羊绒小大衣，问司机： 哦，陈总下班后会直接去餐厅，特意叫我过来接你啊。 司机替他拉开车门，又看了眼腕表上的时间： 少爷，快上车吧，今天路上可能有点堵，开过去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呢。 餐厅？不是去欢乐谷吗？我和爸爸早就订好的，今天晚上有圣诞夜场表演， 据说还有一场盛大的人造雪。南平的圣诞节已经很多年没有下过雪了。 哈哈，不清楚，少爷，山总只是交代让我带你去餐厅。 司机礼貌地再次敦促， 还请抓紧上车吧，再晚可能就来不及了。 我能借你电话用一下吗？我想自己问问爸爸。 哦，沈总应该还没有下会呢。 大概看出男孩眼底的失落，司机最后还是拿出手机让他试一试。男孩拨通了号码，却很快被对方给拒接了。没办法，最后他也只好坐进了车厢后排。司机说的没错，因为节日的缘故，路上的私家车比平时多了不少。市中心一带，汽车尾灯串成了一条长龙，格外拥堵。空调风温暖的车厢里，男孩百无聊赖地向窗外望去，无意间看见马路对面的商场门口，一棵挂满彩灯的巨型圣诞树上，金色和银色的装饰小球随着夜风轻轻摇摆，闪闪亮亮的，好看极了。这让他不禁想起从前，每年平安夜的时候，母亲都会在客厅里摆上一棵缩小版的圣诞树，还会叫他帮忙一起装饰，并在圣诞夜的凌晨把为他准备好的礼物偷偷地放在树下。起初他还真的以为那是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，直到母亲离开以后，没有了圣诞树，也再没有了礼物。大概过了一个小时，车子停在了一座僻静的四合院门口，那是一家隐藏在深巷里的老牌烤鸭店。几年前的儿童节，母亲还在的时候，他们一家三口也来吃过一次。司机将男孩带到了东厢的一间包间，父亲已经到了，而坐在父亲旁边的是那个男孩见过三次的女人，和一个时常被父亲提起却从未谋面的一个男孩。父亲朝男孩招手， 向川啊，来，爸爸给你介绍啊，陈阿姨你应该已经见过了，这个是陈阿姨的儿子，比你大一岁，你得叫哥哥。 沈父口中的新哥哥乖乖地站起身，向年幼的沈向川点点头， 叫我沈婷就行了。 小向川默念了一遍他的名字，心口仿佛被什么东西给蛰了一下，说不上疼，却隐隐觉得不太舒服。他早就知道陈阿姨有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儿子，却记得对方原来不姓沈。 动作真快啊，按照这个速度，这对母子应该很快就会搬来一起住了。 半秒过后，小向川脸上扬起热情的笑意，冲着对面的男孩摆摆手， 哥哥好。 说完便放下书包，特意指了指小沈婷身边的空位，转而问父亲， 爸爸，我能挨着哥哥坐吗？ 对对对，你们小兄弟坐一起有的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翻。